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 You belong to me 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 以防萬一我都500元穩陣的我不是用來洗的我是用來操的那的士司機離開隧道之後成功將車停在一旁也都是成功逃脫了離開之後的士司機就報了案而這個男乘客就將的士拿走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 黃國彤你好黃國彤阿森你好大家對這個家事香港這四個字有沒有什麼印象呢家事香港我看過你包裝香包裝一個純色我記得有一句口號我記得是我很深印象的應該是愛在舊城宅巷 愛在舊城宅巷我是聽這句話是不是這個運動是這個其中一段東西我聽了之後我就很深印象然後我有一個很但你知不知道家事香港的來由是什麼你說吧來由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突然間家事香港奇奇怪怎麼家事香港香港是我家香港是我家為什麼家事香港來由呢來自梁振英做特首之前 他在《明報》主要在《明報》幾乎一個星期有兩篇很長的文章講房屋政策為他賽前做熱身所以《明報》被人說糧粉報就是這個意思於是他結集出版他的書當時還未做特首那個書的系列 那個書的series就叫做家事香港王維基曾經讀過的書他拿著這句話當選特首之後用公帑將家事香港本來是私人的東西變成政府的口號政府的東西不知道成功還是不成功原來這個家事香港為期8個月已經告一段落了 活動經費花了400萬 政府認為行動具成本效益 決定再花500萬 在農曆年人日開始搞另一個運動叫做祝福香港扶貧活動祝就是建築的祝福福就是福頭的福建築不知道什麼福頭香港 家事香港我自己看就覺得好像很搞個人崇拜個人惹來的怎麼會變成政府惹呢今天又搞祝福香港花五百萬大家又覺得怎麼看呢我們這個時間請梁家傑議員出來講講先梁家傑你好嗨你好家傑兄好家事香港就四百萬大家印象深不深刻呢現在就祝福香港就五百萬 見到那些燈柱 橫額山等於剛才你說家事香港是他寫的那本書你將掌官那本書掛到到處都是還不是搞個人崇拜我覺得是很個人崇拜的但現在不用家事香港了現在用祝福了建築的祝了行不行啊家傑兄 我覺得這樣你五百萬都是錢來的你五百萬你如果真的做到建立一個香港營那當然是不同說法但是現在你看他的做法他連田北俊都激到這樣紮紮跳這些很明顯他就不是有心去搞到香港再次團結將極化的香港拉回 回來團結一致你再做這些事情我恐怕都是另一場形象工程多應該是都是形象工程有人說形象工程有何不可呢梁家傑都要的那沒什麼不可但是你就不要 你不要一年有幾千位老人家<笑> 等入老人院等到上天堂都入不到去那你又搞形象工程當然不是很累他現在的形象工程他是這樣的譬如家事香港那樣他就說很多都不是政府出的錢那300-400萬新聞儲備那些主要做宣傳的實質機構夥伴就自己出的現在祝福香港都是這樣 500萬就是300萬就馬會給200萬就是新聞儲備如果其他的活動那些機構自己給的為香港搞一下形象好像以前曾蔭權年代搞那隻龍那些濕水雞其實新聞處不停都要做這些事不過因為上次壓突了一些家事香港就是因為他自己本書所以覺得很噁心為他自己做這個形象工程這個是不是一向都政府有做的呢梁家傑 我就覺得這樣政府做這些事最主要我不是說他花幾百萬那麼簡單而是你做事的方法你是求實抑或無虛你現在整個態度就好像你內地都搞很多這樣的口號五港四美三熱愛之類的你熟一點我熟一點譬如這些事 你現在就是你好的不學就學了那些很表面的形象因為你表面的形象你是沒有實際做到一些處理到社會的一些問題那些這樣是吧我其實最主要我不是很認同他做的都是這個出發點和他那個實際的 收效是怎樣譬如你看家事香港做了8個月400萬那都花了400萬那你覺得香港現在團結了還是覺得大家都覺得香港以香港為家呢大家覺得這個好同意呢還是想走頭呢那就是了那你現在移民數字不斷上升是的接著你現在又要出親這個特首出親去那些什麼諮詢會呢 都要如臨大敵是 浪費警力然後大家在那裡扔東西扔到這個勞福西現在叫做勞福西那你做什麼你花幾百萬來做這些事情把它炒在一起其實你們D100也可以做個節目又說為這個祝福香港那你又可以報上去也可以的有得想拿幾十萬來花也好你沒那麼多你幾十萬出來差不多 我想問這塊錢用500萬馬會那300萬當然不關立法會事啦馬會給啦鋪草皮的那些有給200萬就是新聞儲出這200萬可能已經一早在財政預算案那裡已經撥了不用再另外拿錢了就是這件事得人憎其實上次家事香港也是的他沒有來立法會拿錢的因為他全部都是那些部門呢 你就迴避了來立法會接受我們的質詢就是這樣你又奈他不何除了罵他之外就是這樣他喜歡玩這些東西麻煩你梁家傑麻煩你梁家傑我不知道你很留意愛在舊城責項這個其實有些保育的味道我覺得 我心裡覺得很反感,因為我很記住這個愛在舊城拆項。然後我就見到喜帖街呢, 是改建了你要有實際行動的配合，即是你說的口號和你實際做的，麻煩有少許近綁，大家都有些物有所值，你根本吹就吹到天下無敵，做就一文不值，那情況就差了。不知道我們的聽眾，對於用了400萬的家事香港，這全部都是我們的公帑，新聞儲備。 大家有什麼印象呢？除了我不告訴你這個就是梁振英那本書的名字，你都可能不知道。不知道。阿黃我同都不知道，梁振英出了三本書，三本書就用這個名字，我來做。他周圍送的。周圍送的，人都幾萬本，我都說我在那裡經常都說，我家裡有幾本。他貼了名字的，寄到來你辦公室的。 那時候未選的時候，四周圍去搞統戰，我想著他不知道日後有什麼事的時候，我拿出去拍賣，可能都可以賺得到兩七眼仔。十多二十元。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家事香港花了400萬的有什麼印象，最重要是大家有什麼印象。愛在救成宅行。我的印象除了見到這個 那些登著那些番，你知道登著那些番國慶有什麼節在那裡弄那些番，卡拉時間沒什麼，整個家事香港除了那些番之外，還有這個口號之外，好像梁家傑說的，你覺不覺得大家有個搞了400萬搞了8個月，那個家的感覺是重很多呢？以香港人為家，覺得香港是我的家的感覺，是不是 重了很多，還是覺得家不成家呢？香港對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其實永遠都是一個家，但是家不是你吹噓的，你不是回到家，家變又有，在這種情況之下，到今時今日拿些誠意出來，拿些真誠出來，讓人感覺到你的脈搏， 感覺到你的心，而不是還在那裡無謂的祝福香港，祝字建築的祝，玩字玩得這麼多，這個搞爛gag，食字gag，你罵他，你調戲不順，見到他拿幾百萬出來，但是有很多香港那些不同的團體，政府說什麼，政府敲個鑼，他就會跟著他，政府說敲個鑼向東，他就向東，敲個鑼向西，就向西， 你就真是奈他不可，吹他不漲，賀歲杯，賀歲杯啦，你每年都有賀歲杯的嘛，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請了外隊來打啦，有些團體捐出8000張門票，就用祝福香港做名的，是招待基層市民看足球。 好事來的，八千張，每個都買到，我不知道會不會很吵架，要拿這些票的時候，但是需不需要呼應響應得這麼貼，需不需要擦鞋擦得這麼盡，長官說我們現在祝福香港了，那些人就說來了八千張了，有基層可以看了，需不需要這樣，一月就叫敬老月，宴請老人家， 3月是學童月，4月是青年月，5月是母親的親子月，母親節，6月是家庭月，7月球迷月，而舉辦活動為世界盃助興，活動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軍。很多事情要做，你沒辦法，我只能說覺得這個感覺，香港就是這樣，那個長官一吹雞， 底下有很多不同的團體會響應他，無論是多噁心也好，本來我們這個就是用來祝福香港，就是這樣，覺得這樣就會得到梁振英的歡心，沒辦法，擦鞋是升職、謀職。 希望你撿撿大球場，想像養衰到毛，整好一點，現在好像說搞定了，我不知道，真的落場大雨不知道會怎樣，因為向來說大球場的養草在我們市政局時代已經談了很久，有多難呢？其實怎樣要鋪沙養什麼草，然後找專家來看各方面，靠靠其其事事但但出水氹，捉什麼伏，不如看看那些 那些女人的泥漿戰用好，你喜歡這些就是在那裡打，還開心，這麼大的場，男人都可以的，打到扁扁開心，不要打足球了，撥水來，泥漿戰還頂癮，這樣就算了，有釘枕頭，多開心，香港就是這樣，另一件事有些事很難頂，大家知道香港 很缺乏街頭表演的場所，大家知道很缺乏，很難得，我們都找過街頭表演的上來，那次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引起衝突，大家知道要找街頭表演場所是很難的，現在恆常出現的街頭表演場所就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啦， 在這個環環東角其他地方原來是不行的，一有什麼就會告你阻街拘捕，你說是犯法可以告人阻街可以拘捕，可以，但沒問題，做得粗暴一點呢？不行，絕對不行，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說阻街你一定是無合理解釋， 是將一些物件，物品和物件才阻街，人阻一條蕉嗎？即是你推一些東西，推一輛車，車就阻街，人怎會阻，只有一個洞在那裡，阻一條蕉，一個表演團體在一個地方表演，譬如在尖沙咀做街頭表演， 警方可不可以以阻街為理由拘捕他呢？做什麼？除非我凍了，如果我搭舞台，我然後很多架撐的話，那你就說我架撐，我舞台阻街，我人站在那裡做什麼？那條命？我有喇叭呢？喇叭的話，有沒有機會？如果喇叭的話，放在腳上面， 都不是阻街，放在人腳上面，不是喇叭，放在腳上面，或者揹著他，放在腳上面，拖線，我然後喇叭在人腳，人腳站在地方，阻條命嗎？沒問題的，我都不知道這個差距是怎樣來的，這宗是甚麼來的呢？我們講講詳細，待會回來再談。 還有一個叫好戲量劇團，大家知道很多街頭表演，他們當然會在舞台上表演，就在聖誕節那天尖沙咀做一個表演，警方就說他們阻街，另一個沒有參與演出的團員就說他行為不檢，將六人帶去警署扣查7個小時獲准保釋，事後有成員在警署裏被警員毆打、掌摑， OK， 推埋牆問他你是不是機的，有什麼關係我都不知道，是機怎麼辦，是機拘捕的，應該問那個問他，你想勾搭我，你是不是機的，應該這樣問，應該這樣，你不要摸。還有一點，有個人拍了警員拉人經過，那個手機被警方沒收了或者叫扣押了，就說這個是一個證物。 就死得了，所有我們新聞從業員找個手機或者找個相機掛得全部扣押，整件事究竟在法律上我們可以怎麼看呢？在這個文化上表演的場地上我們怎麼看呢？我們待會回來就會找好戲量的藝術總監，我們談談他們其實做了很多這一類的活動，今次是不是 最和的一次被人拘捕，稍後再談。 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 的士司機離開隧道之後成功將車停了埋了一邊，亦都成功逃脫了，離開之後的士司機就報了案，而這個男乘客就將的士拿走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我想不通一件事，黃國彤為什麼會街頭表演又不是說什麼作奸犯科、奸淫掳掠、殺人放火，你說喂，我看見個新聞說你喂小一點的喇叭啦，行不行？我不小一點的喇叭了，都聽完你話了，想怎樣呢？其實需不需要去到要有好像有20個警察過去去拘捕人，拉回去又好像很重案一樣，又打又剩又即是用不用去到那麼盡呢？是不是拉黑社會都是這樣的？最多 拉黑社會呢就 是多人拉的，因為呢這個 因為人家有攻擊性武器嘛， 我們也都是不可以容許任何類似或者聲稱或者象徵式的任何黑社會的事物存在這個社會，但是一個是 performing， 一個是表演在這個情況之下，而且是節日氣氛之下，需不需要這麼大陣仗，直接是托人然後又扣東西又成，有沒有這個必須先？因為昨天我們都有說是警署，即是我們警權是，如果你是想人尊重的话，你一定要自己尊重自己。我是有一个经验，我是在油麻地的，我是见到一队警队是去问一些年轻人，那些年轻人来讲都很合作的，跟着我又看不到什么任何理由就要人家在身上拿了一些东西出来各方面。那些年輕人即有些是男女都分不到的，我認為我都覺得，在這個時候我就有走過去，我就有說，我說不要這樣做，我很尊重警隊，我這一生但是警隊你要人尊重的話，你一定要自己守法，如果你是自己不去維護法治的基礎，你是很難，不理你說多少警訊，不理你說多少東西，你很難得到市民的尊重， 形象不會 改善，形象不會改善，即是你這樣做法做什麼？是當時的警隊藍帽子他們就是停一停然後自己談一談， 想一想你的 事，是想一想我的事， 那你表露身份， 我沒有表露身份，我真的走過去，我說不好， 他沒有守你身， 沒有守我，即是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很苦，我知道即是警隊是有個即是保安的責任，有維持香港秩序的責任，但是如果你是不尊重自己的警權的話，沒有人會尊重你的， 即是你有權力呢，你香港地方你有權力用到盡，不止用到盡，還超過的話， 你要合理用， 我就覺得很多人 害怕，很 武力都是你警方可以用武力，但你用武力不是用到盡而且超過的，現在一班在那裡表演的人 OK， 你即使說他犯法，你可不可以用一些文明的方法去處理呢種案件，就唔係用呢樣嘢咧。呢個時間我哋請嚟咧就係好氣量嘅藝術總監啊，楊炳基。楊炳基你好， 係楊炳基你好，係 喺唔喺現場啊？你聖誕節嗰日， 我嗰陣時唔喺現場，啱啱離開咗。 嚇 ，OK。咁我諗你前前後後理解曬成件事啦。 嗰陣時我自己就一路，因為我本身喺度嘅，跟住我哋嗰陣我哋有幾個唔同嘅位置表演，咁、 okay. 有啲就喺尖沙咀，有啲喺旺角，咁跟住我喺尖沙咀先，跟住離開，跟住係有一路用電話聯繫住成件事，所以都知道好清楚。 我唔係好知道咧，即係我頭先略略介紹咗嗰個經過啦。其實我想了解一下，即係你覺得警方要用咁多人，甚至用武力？要去將啲人的翻去啊，等等翻去警署亦都要打人啊，有冇收個電話啊？咁中間有啲咩爆發點出現咗？出現呢個情況，還是乜冇嘅？佢一開始就係咁樣噶啦，定係點嘅咧？其實 我 如果要想起我想的爆發點是我們太合作了，真的很合作的，真的很合作，因為其實他一來到就要身份證，就給身份證他們登記，然後要刪了喇叭才給表現，然後就刪了，刪了之後也有立刻跟觀眾說我們要配合著 警察的指示，大家我們現在沒有喇叭，你們走近一點，令到我們不用用喇叭，大家可以近一點繼續看到表演，一起去共度聖誕等等，這些都有做，然後一直我們的表演是需要一個演員，一個獨的戲，只是把椅子放在那裡，所以其實佔的範圍其實是很少，那麼是 亦都一直配合著整件事去做，然後之後再有警察就說可不可以把banner移走，我們都移走，banner放在地下，其實我看到banner放在地下，其實觀眾都踩著了，踩著的，我把椅子放在旁邊，我看到紅色的椅子，沒錯，這個合作人員一直繼續做那個舞用擴音器的一個人的表演，然後 以為電視已經設定好了，大概三四分鐘之後總共有五個負責人，一個表演，每一個人有三四個警察圍著，即是整個警察還在表演，他叫你們做什麼？立刻出來就說要捉警察。 立刻就要捉警察，不要說你阻礙街上去，不要說這些話，就走吧，沒有說的，但是之前還是有說過要刪除抗飲器才可以繼續表演，其實就做了所有他們要求提出的都做了，他有沒有曾經提出過要你們離開現場，說你們阻街呢？ 這個應該沒有了，因為只是講抗音器，一開始都是講抗音器，應該兩個問題拉不到的，阿森，如果他是說你刪了降音器，如果你前面講的段是正確，刪了抗音器你就可以繼續表演的話，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他做了一個這樣的要求， 沒理由說你是阻街的，因為他給了一個條件，你是這樣的情況之下你繼續表演，如果你繼續做來說，這個是他的要求之後去做這件事，所以我又覺得你怎會突然間又去到幾分鐘之後要這麼多人出來，要拉警察，這個矛盾很大，還有一宗，還有一件事一路發展下去，你們有個團員姓烏的是吧？ 烏志雄是吧，那就拘捕警察，他就聲稱被警察掌掴，又推埋牆，又問一些很無厘頭的問題，你是不是機器，我都不知道為何會又會問口供，要問這些東西，打就固然真的不對，有什麼爆發點會這樣呢？是不是又是合作得滯會這樣呢？其實 都其實一直合作的，所以其實包括他 之前就已經搶了手機，搶了三部手機，搶了三部手機，因為正在記錄整件事，然後就搶，我想他們覺得不合作的就我們會提出問題，我們提出問題，為何你會搶我們手機，我們可不可以給我們，然後再新的新聞拿回，你不是想襲警問這些問題，這麼可怕。 我想問問黃國彤，黃國彤有一個法律觀點，警察有沒有權以搜集證據為理由將手機扣押，因為手機拍了警察拘捕的經過，有沒有權的呢？第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考慮的話，你搜集什麼證據先？你搜集的證據， 如果你說我是在拍別人的裙底春光，手機當然是證物，你說我在販毒， 我手機跟你打WhatsApp， 喂，哪裡收貨各方面， 這些可以說是證據， 但現在這個無厘頭手機，我拍到整個拉人經過， 拉人經過不是你要舉證的嗎有什麼問題是我去用證據的而且我真的想用這個證據來講你都要得到同意才看這個如果是這樣情況甚至很簡單有很多突發新聞電視記者拿了你拿來阿森沒收了你這些來講如果純粹你的指證 又不是裙底春光,又不是販毒,又不是老黑,又不是各方面 你收我手機做什麼?我第一件事問 你根本就沒有權收我手機,那手機根本就不是證物的一部分 你收一條招嗎?你一條招會收吧楊明基,他是不是收了呢?現在還未給你們 其實當時為何會有三部手機其實是我們有五個成員就是那一天演出另外有一些是我們其他演出的成員就去到觀眾去打戲其中一位就是觀眾的身份去拍攝整件事然後本身警察是說你拍了你是不是繼續拍繼續拍你做證人然後帶他上車之後 說告他更加嚴重的公眾地方是違法劫那個是路人來的嗎即是觀眾你們的觀眾即是我們叫路人不是表演者來的不是表演者來的他都出事現在有沒有我很不明白心我絕對是不明白你如果說我是拍下東西那你收了我手機我拿著手機拍根本這個不會成為證據我拿著手機拍你又沒有我的證人口供你怎知道我拍什麼你怎知道我拍的情況是怎樣你沒可能你看我們B100有些很多東西說出來你拿了一段東西來上去拍上去來說這個就是證據那怎樣拿機我怎樣在現場各方面來說你沒有這些吻合來說你請什麼堂我都不知道請什麼堂 這些由頭到尾有事不能拍的大陸公安就這樣開始來了打公安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事拍 然後他說什麼手機啊，接著我就拿去大堂警署報案，有人搶了手機啊，誰搶了手機啊，來。 總共加上六個人六部手機其實都收了當下接著最後即場有還的就是三個男仔的手機因為那三部手機都沒有拍到片所以我們在期間四個多小時跟裡面沒有任何聯絡也聯絡不到警察也沒有說到他們的權利可以跟我們外面聯絡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就 找到張超雄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打開然後疑惑他是否立法會議員然後拖延了一件事然後再長毛和邵家臻再找了律師來幫我們去跟進這件事才接觸到裡面的事然後最後 知道被手機變得證物拿得走的時候其實我們有申請過要拿回裡面的片手機裡面的私隱和內容但都是即場拒絕現在仍然在他那裡也不能保證他會不會燒毀了裡面的東西也沒有人知道因為未到你們的手可以做什麼除了你說報案之外黃律師 報案即是說你玩東西不是玩東西的這件事是這樣楊先生因為如果你說找一件事做證物的時候你第一件事你告我什麼先是不是你現在連未告什麼差廚都沒有做什麼證物你要看多久呢裡面所有東西我連我媽都不看得我連我女兒都不看得你就看完了 以前就死定了手機是最可怕的手機最親密的人碰我手機行不行最親密都不准碰我跟我心裡很多東西私下東西很多私隱的東西我自己拍下很多東西第一件事是問他你告我什麼如果你不是開個牌頭出來玩東西 玩東西不麻煩你借用我手機可以找律師去跟警察說他們自簽的時候有那五個就是說他是告他阻街另外那個就說公眾地方為不檢現在還未差處以此為由要他保釋有一個觀念我們覺得很多事情不是需要律師的 很多事情不是需要律師的你是自己每個市民有自己權利據理力爭如果你覺得你犯的時候你一直問他你告我什麼你告我什麼你為什麼搶我東西你為什麼沒收我這件事是市民保障自己權利亦都是逼警察是 真是好地思考他的立場是怎樣如果不是一切你是 大家說合作好事民心你真的好事民自己權利是一定很重要的那位烏先生聲稱被打的那個他是不是已經投訴了即場投訴了即場投訴了監警那裡都應該繼續查大班還是不是大班沒有了應該還有幾天大班還有幾天三天三四天都找到大班接著你們會做些什麼 在這件事上等他差處了他未必差處本身就打算將我們整件事的案發經過從街頭重演出來楊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大家趁記憶猶新的時候默低 他經常都給這個意見幾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不是的話你將來被人盤的時候你是很難有些事情脫掉記憶猶新的時候寫下整件經歷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在警署裏面發生了什麼事一一如實你越詳細的話可信性是越高的我是很尊重警隊我一定不說但是如果警隊濫權來說你警隊的話就變成一個

或者當地的陀地之類都有是不是這次最嚴重呢其實我們做了十年其實這一次是這樣的遭遇是最嚴重的也有人說警察似公安我覺得我的感覺是公安都不如這次這班警察我們除了在香港有表演之外我們其實是 有去不同地方表演包括可能去我們去到哪裏都會做街頭表演我們去到上海都是上海外灘去做做幾個鐘圍的人眾多有城管有公安其實說給你聽做什麼都沒事其實大家是可以溝通到的但是今次香港警察為什麼會去到這樣呢而旺角行人專用區又開始要殺街越來越少的言論空間和表達的空間 當他查到身份證知道是一個團體的時候團體就立刻不是只合作就得要趕你走因為一個表演者我自己一個人在做表演你來查身份證或者來搞然後可能已經表演會停但一個團體在做事的時候有負責人去處理但表演其實可以繼續 亦都同時因為其實那一天一直做表演的時候其實我們分開了七段表演中間的表演都會講關於公共空間表演或者旺角殺街這些情況所以那天對我們來說這個是超乎了想像的遭遇我們都沒有任何心理準備要去到搶手機被人打沒想到會發生到這些地步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們一定要挺身而出告訴他我們是不會放過這件事的讓他不要越做越離譜看有什麼效果不知道每一個人縮我認為一縮他們就會變本加厲如果你不是縮要挺身而出要指證他們出了什麼問題要據理力爭的話他起碼要想一想然後才敢做下一步是怎樣 好嗎楊美姬多謝你新年快樂很漂亮的藝術總監楊美姬我覺得這件事大家也可以打電話來發表意見1831138如果你真的縮的話他就越踩越盡這個是肯定的轉頭再談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 以防萬一我都500元賺我不是用來花的我是來儲的的士司機離開隧道之後成功把車停在一旁亦都成功逃脫了離開之後的士司機就報了案而這個男乘客就把的士拿走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王國彤好又是法律常識時間王律師有些事情請教整件事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究竟警方有些什麼是不應該做不可以做的我們有些什麼權力其實香港的法律是很清楚我們所有法治很清楚的就是 香港為什麼可以問你拿身份證呢這個不是一般我們普通法下面可以這樣的要求但是我們在大逃亡潮那段時間就有這個特別的立法就在我們的街道只看身份證所以問你拿身份證我們到現在都仍然有這條規矩在這裡只看身份證出街要帶的帶身份證 如果你是離開自己住所在100公尺之內的那你就不需要了 查完身份證之外 很多時候我看見警隊我上次在油麻地看到這種情況你掩些東西出來給我看掩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 你就有守身的權看我各方面的事，如果不是的時候，哥哥仔多謝了，不想拿給你看，哥哥仔再見，生日快樂。你絕對是有這樣的權去保護自己，不是叫市民對警隊不尊敬，但是每人有每人的職責，每人有每人的崗位，在這方面我們的法律體系都是對抗的。 我們深信是在adversary在對抗之中找出我們的真理和找出我們的真相，所以對抗不是打架，即是你提出一套，你提出一個觀點，我用一個方法去挑戰你的觀點，擊倒你這個觀點， 官就看了你這樣說，誰對，誰對，所謂adversary的意思是這樣，不是一架帶上來，是一種大家意識形態上對立的，不需要說做一個好市民，好市民我們一定做，好市民我們一定配合，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人權。正話心你有說到， 叫他們下去報告手機被人拿了各方面，你玩東西再衰多兩錢重，這個絕對不是的，因為在我們警署裡面，大堂的警隊和上面刑偵的警隊是全部分開的，是不同系列不同的隊的，所以我對香港警署的所有大堂接待那方面，不理那麼多警署，我的印象是很好，因為他真的 幫你去落案，幫你去做任何事，如果是有疑人扣在大堂裡面來講， 上面的CID要問的時候， 亦都要下來大堂問過當值的警員和他的頭，問我可不可以繼續問口供或者各方面，所以如果是覺得是自己的權利被人侵犯了，下去下面大堂跟當值的警員說我想申報， 我要報案，你幫我拿電腦拿錄簿，可以的，是有這件事，我現在報案報什麼案，我就給你上面的夥計，我給上面的夥計是被人勾，被人打，我上面被人問我是不是機，雖然我是英俊，都不一定是機，但我是機，我一定要告訴你，行不行，是機有罪嗎？機 機的話不漂亮怎麼做機啊，你是不是妒忌我呢，然後就說底下告訴你他偷了我的手機或者搶了我的手機，然後如果是上面是被人辱打被人辱問的話，下面在大堂報案，立刻來報案，不需要等到警察投訴科的，因為全部 是有一定的幫助，而且我亦都好相信警隊下面大堂的當值的警員一定是秉公辦理的，這方面來講我對警隊仍然有很大的信心，學到東西了，大家，這個很重要，怎樣保護自己學懂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不是說要大家所謂什麼玩東西，不是玩東西，要挑戰警權，你是講自己的權利有多少而用什麼方法來保護自己，這個很重要，香港市民享受法律的保障，我們還有法治的，暫時還有，遲些不知道，1831、1383，陳先生請講。 喂你好，听唔听到？听到，请讲啊。系啊，森哥你好啊，黄律师你好。系你好，咁我咧就听咗你好耐噶啦，咁就即系想，由DBC嗰阵时开始听到，都有即系当时DBC即系去集会，咁都有去支持你哋。 多谢。 系咁啊，第一次打电话嚟啦，咁想请教下咧，即系一啲法律嘅即系方面，即系公安条例啊。 系。 我自己有些朋友是做警察的，有時都跟他們討論一些很具爭議性的警察，類似濫權的問題。5月16日的時候，例如明愛一班學生去學校 就是想被信梁振英的就被控捕在後面然後他們就不停地說學生你犯了公安條例、犯了公安條例我當時就好像聽你們說學校應該是屬於一個私人地方屬不屬於公安的公眾地方應該不適用這個公安條例不是所有 你很多犯案來說所有大家想想很多案件的發生亦都是在私人地方裡面發生的但是不是說你私人地方發生如果你牽涉到刑事方面的話就不可以做刑偵的這個絕對不對我相信你問的公安條例就是在公共地方應該牽涉到這個觀念學校是不是一個公共地方呢 公共地方其實大家要想的話在法律上每一條條例是有不同的自己的定義的譬如說我進了停車場停車場來說是一個私人的可能是新鴻機或者哪裡的或者各方面的但是因為我們公眾的車輛是可以進去的所以一定是受交通條例所管制的我們學校來說呢 原則上來說校園如果是中大校園是其他人都可以進去的話 我們叫accessible 可以進去各方面來說這個也是我們法律上所說的一個公眾地方唯一就是譬如說我自己的物業我自己的屋裡面 如果我們有爭吵各方面來說 你會不會有公安條例之下 告我呢,咁呢個就唔得啦。所以個分別線呢就陳生應該係個地方係咪公眾人士都可以入得去嘅。呢個就我哋你問嘅公安條例,我諗個定義啦。嗰條線就好嘛。其他嘅一切嘅你私人地方如果發生其他嘅刑事案件,當然嚟講我哋警力一定會入去做刑事嘅調查囉。得唔得? 但是非法集結,有三個人都有三個人,做些例如威嚇性,有沒有性挑撥性的,如果我們帶著老母西出去,會不會就,老母西可能有侮辱性,但是立即過來非法集結,會不會有問題?不會,如果去到這個地步來說,我想我跳了頸,我自己跳了頸,因為我所深信的法律已經並不存在,我亦都沒有存在的價值,如果那個公仔, 可以非法集結鄭經翰走到哪裡都能刮得他比衰更差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走在大班前面後面都可能控告你非法集結所以這個一定不會是而且我們在說的是三人的非法集結我們是在說黑社會的條例下我們是在說遊行各方面是說50人的應該是50人那個 50人那個三人應該是說我們真的在說老黑那些出來曬馬那些出來曬馬那些才拘捕那些有人元朗都叫你出來那些但不是現在告非法集結告很多遊行的非法集結告很多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當初立法的時候是截然不同的我絕對不相信 帶個公仔出來非法集結放心如果是那天你見到我吊頸我已經吊頸不存在不可以這樣不會的陳先生好多謝陳先生可以繼續打電話來我覺得這些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很重要可以打電話來不如這樣 等待大家聽眾的電話， 可以去投票，怎樣投法呢？佔中運動委託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和理大合辦元旦民間全民投票，普選特首的問題表態。我們希望可以找到戴教授，現在接通了戴教授未呢？接著是吧？接著戴教授，怎樣做法呢？他就說經過很多次壓力測試，有些保安公司去阻截攻擊等等，就說 可以一天裏面可以容納80萬次的投票，80萬次的投票，一天，是那天投的。他說去年3月民間投票的時候，字幕器有4個，現在有40個，10倍。如果中央系統有問題，在維園的實體票站就可以離線運作，最壞的情況可以用紙張來投票。怎樣投法？你如果你有iPad， 有iPhone，你下載一個APP，用APP來投票。投什麼議題呢？我們要找教授談談，找教授先。你投票會不會重複？你要放身份證號碼，要放電話號碼，這些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最後會加密，變成不能還原的亂碼，我想最後都會燒毀。好了，這個時間請來佔中的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教授。戴教授，你好。 講一下投什麼議題先？三個議題，一個就是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是不是要提高？第二就是提名程序，不可以有篩選機制，還有公民提名這個元素必須交在裡面。三個議題，大家去表示贊成、反對棄權。那些wordings出了沒有？那些字眼出了沒有？出了的了。詳細的。 出了的了，在我們的新聞稿裏面有的了。好了，應該就不會很複雜的，不會有模棱兩可的，就是yes or no的，這個很清楚。沒錯了，棄權，還可以棄權。贊成、反對與棄權，詳細字眼不如我們拿你的新聞稿，然後放上我們的Facebook給大家看看。好了，黃律師就問一個問題，怎麼投的？是不是用手機、用iPad來投？怎麼投？講一下先。 三種方法投票，一種就是網站，一種就是用手機程式，我們蘋果的和Android的系統，還有就是去到當日在1點到6點半就在維園，我們會設了一個實體票站在那裡，即是市民亦都可以去那個票站那裡投票都可以。紙票。 投下箱裏面去到那時候就會用回首先會用一個平板電腦的平板來投的，但是如果假設我們的系統被人干擾的時候，就會在實體票站的時候就用紙票來投，即是我已經印製了，做了所有的準備功夫。換句話來說，如果你說你沒有手機、沒有iPad或者我不懂用<笑> 在維園的實體票站，不過都是用iPad、用平板電腦來投的，如果那裡又壞了，就用實體票，即是用紙的票去投。明白嗎，黃律師？我明白，我現在知道明白。有什麼疑問？我多數都是找紙投，不是很懂的。你一定會到的時候，會有人指示你怎樣投票的。好啊，好啊。那些apps是不是現在有得下載的？ 現在可以下載的了，不過暫時系統正式運作的時候都到時你就會見到那些問題了。這個apps的名字是什麼？POP，POP，POP，有沒有中文的？全民投票，還是普及投票？普及投票，普及投票，中文就是普及投票，就在Android的Google Play和iPhone裏面都可以下載得到。我們應該在30號和1號當天我們都會在幾張報紙就會賣廣告，就將這些問題 市民可以很看得很清楚。最後問今次投票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熱身，還是想得到什麼效果呢？這個我想大家對於用一種民間的投票系統來表達意見凝聚意見都是比較新鮮的東西，所以我想今次就讓大家熟習一下用這樣的系統去表達意見，因為到尾建中一個很關鍵的流程就是一個民間的全民投票，而那個我們就會真的去決定那個方案，那個就會在今年6月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做到，變成在這個之前點都要讓大家去真的熟習一下用這種的方式來表達意見，所以我就設計了 這三條問題，其實那三條問題爭議性不大，不過就讓大家去表達一個意見，這個主要是一個讓大家熟習，也讓系統去熟習，因為我們這個系統用來這樣的形式都是第一次，雖然2012年在特首選舉的時候都有用過，但是因為那次又被人干擾了，之後也加強化了整個系統，我們都要試一試這個強化了系統那個的 承受能力和承載能力是怎樣，所以也是一個給大家一個試練，但是其實都還有意義的，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為那幾條問題其實我們都希望能夠凝聚到一個共識，雖然大家譬如說提升那個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大家沒什麼爭議的，我們決定了就要提升，當然怎樣提升法，我們就在 那個提名不是那個投票就可以容納一日裏面可以80萬次投票，這個就已經極限了，即是計算多不行，當然我們沒有期望一次遊行可以這麼多人去，但是在家裡的人都可以投得，會不會頂不順呢？在那個時段裏面，即是在那個投票的時段裏面，現在那個承載就去到80萬，我自己估計就不會去到80萬的，但是如果假設真的去到80萬的話，那系統都會有方法，就是將那些時間排回，即是說一路安排大家排隊，我們可能如果真的那個很擠塞的時候，我們就延長那個投票時間，大家讓大家可以多些人去時間投票，因為主要的承載就是在一個時段裏面，你總體 有可以有多少人投票，那你想承載多一點的你就拉長投票時間。我記得去年頭的時候是很慢的，很慢，等到很不耐煩的，會不會有這個情況重複出現呢？今年我們按技術人員給我們的資料，就是如果是同一個時段裏面，同一個 時點裏面有五萬人進來投票，你可能需要三至四分鐘時間，三至四分鐘都不是很久，不過也有些耐性等一下，當然這個就是大家做那個設計的系統的就是這樣，實際上它運作有沒有那麼暢順，這個就是正正我們需要做那個測試，就是這個意思，要試今次的元旦遊行，一方面就是系統的測試，也都是一個 給市民熟習那個系統，大家知道怎樣按怎樣投，譬如要下載那個程式，以後都是用這個程式，大家今次下載了，下次不用下載了。好，即是以後都是這個程式，是用同一個程式最好，最簡單。好，多謝你，多謝你，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戴耀有心，佔中發起人之一。 這個試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下載到，大家也可以的，即刻試一下都可以的，不要到時才罵吳教，不過我就怕會不會有黑客會攻擊，我記得上次為什麼慢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人攻擊，搞到整個系統就倒了一段期間，進入都進不去，你要很有耐性，不停地試，你知道攻擊你的目的就不是整倒你那麼簡單，而是你不耐煩，你不去做。 不去做就投票率就低了，就是這樣，大家最重要是不要那麼耐煩。 我就看到了在Android手機有這個Pop Walk普及投票的 App在那裡了 你可以下載來install 真不真啊 過18000萬 已經超過50000個下載了這麼厲害那當然啦很厲害一呼百應我們這裡都想一呼百應大家對今天的話題有興趣的尤其是尖沙咀那次表演者被警察拘捕這個事件我到現在還很憤憤不平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表達你的憤怒 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 那個500萬,我都500元賺,我不是用來花的,我是來儲的,知道嗎?的士司機離開隧道之後,就成功將車停了,買了一邊,也都是成功逃脫了,離開了之後,的士司機就報了案,而這個男乘客就將的士拿走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聽到剛才那個開場白最後那位，如果你看畫面就看到他穿著警察制服，只是聽聲，當然看不到。新界北交通意外調查組的處理警司彭全光。 彭常說有關這個套路講交通意外的詳情事源就是一個的士被乘客的士司機在哪裏上車就是凌晨在中環美國總領事館對開那裏就上車叫的士司機駛去落馬洲途中去到大欖隧道期間乘客在後面襲擊拍打他的頭 的士司機在隧道口停下就離開的士的士被乘客拿走了乘客使到套路港公路近錦山撞向一架因為故障停在路邊的私家車然後這個 的士發生意外的士裡面拿走的士的男乘客因為差不多車速大概80公里 撞了下去之後就死了這個搶人的車的人據了解應該是一個內地人中間發生什麼事我們就很難猜測當然是什麼一回事為什麼搶了人的車不過呢 我們比較關心的一點就是這一類案件後面就兜頭就打你搶你的車是其中一種有些是搶錢或者搶完錢就拿走你的車就搶了錢都不奇怪現在香港大家知道搭的士有很多是沒有後面是沒得遮的有些是有的有些是沒有的應該一點點也沒有法律上規定要有的 我們有些國家,例如大陸,將自己的司機幾乎躺在籠裡面,後面擋著,旁邊又擋著,你坐在旁邊也沒用,有個鐵閘這樣擋著在這裡 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的主席黎銘雄你好黎先生好這些搶的士的情況不是很多罕有的罕有的可能理解這個人的動機未知人還沒達到強硬搶的士打劫就有打劫就有試過喝醉酒的就 外國人就搶過一次基本上都沒有搶的士你覺得需不需要有些設備保護一下這個這個我們都是的士司機的留白是什麼留習車主都願意在後面加快交是 保護著的士司機的頭部但是不知為何他就說有時他想伸懶腰就硬住他那些裝了都被他拆走 實際是很便宜的,我們都是平蚊的裝備 黎明雄,即是你即使在交板,你旁邊沒有東西保護,如果他坐在車頭,固然也可以要脅到你,在後面也可以的。 你當然有個當然你看人有些人不是吧你看得到的 就像龍這樣困住司機旁邊有東西這個香港不允許的嘛香港不行的嘛當然不行啦香港是司機的安全走不到如果被人撞一輛車門撞住你的門開不到司機怎麼走啊即是在那邊也起碼有機會走那你怎麼走啊所以這個安全香港一定不知道這樣做的 後面弄一塊東西在那裡都是聊勝於無而已會不會呢我相信你接的士的人都是小賊不是大賊不是大賊每個都是小賊你一有少少防備他覺得取而不取難他就不會搞你但是我們現在香港沒有例子不一定要這樣做 你說司機又懶,又伸懶腰,然後撞到之類的,其實他自己在風險裏面,會不會呢? 我們經常呼籲鼓勵他們但他們不肯這樣辦法車主不會自在那百多元黎先生 我經常有時很多傳媒問過我突然死的司機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們的職業病職業司機的職業病因為你長時間我們香港人的營養也好所以累積了很多糖尿病、脂肪高血壓膽固醇你看看職業司機做得久個個大肚腩的 所以造成了有些隱疾有時再加上政府沒有理會這些東西只要你70歲才需要你去拿一張所謂醫生紙那些醫生紙就化學都不化學隨便去醫生給幾百元他就寫給你了 實際我經常都想搞一件事希望政府立法就要職業司機買保險買什麼保險你說的你職業司機買保險保險公司就緊過你他都怕他要賠給你那你再加上現在我們所有的的士司機也好小巴司機也好他是沒有保障的沒有保險的 你撞到人,那個人有保險,你自己受傷,你沒有保險的

問題是需不需要賺錢養家這個壓力我覺得是會很自由我很喜歡駕駛的有想過去考的士牌但你要記熟所有的路不是很難考嗎不是很難考嗎現在是筆試而已但你要記熟所有的香港的路你不可以搭錯你如果兜路來講投訴你我見人說很容易考 不是啊,我有個老友考了幾次了,肥了 這位司機真的很精神他在隧道門口遇到很多醉酒的我都是叫司機當他發惡的時候你就離開車拔了他不過這個司機可能當時被你襲擊的時候不懂得拔記得拔記他如果拔了一條時就沒事他搶不到車他慌亂他就沒有拔記得拔事 醉酒的他又沒有理性你就避免他不要刺激他不跟他說話關上車門走去如果有這些危險的時候你的同行可不可以透過call台各方面要求支援現在差不多有call台還有群組不止一個台還有群組 大家都有辦法溝通的現在電話方便通訊應該可以支援問題是遇事不是個個懂得鎮定絕對對那個司機不懂得拔事他就是怕的你剛才說司機坐得多很多職業病大肚腩之類怕駕駛車出事除了 叫他們買保險、驗身之外其實你們有沒有搞一些健康的運動教他們駕駛多久車要起床日常做什麼運動有沒有做這些事情你們兩位明白你剛才都會說我喜歡做自己的事那些全部自由職業的人你怎麼管他不是管當然不能管鼓勵他而已 搞不到旅行你明白旅行大家有些活動他都沒有人的士前提是商台搞過據我所知其他的都沒有搞不到他們真的是自由慣這些沒辦法的事自由慣他真的是自由職業自由人才喜歡做的士 OK 黎明雄是李明雄的小巴拳益的士小巴拳益關注大聯盟的主席真的喜歡駕駛的士我認識一個老友我認識他很多年是我的球友來的我們叫做蛙人他是很尊重他的我這輩子他是駕駛的士駕駛二十多年但他一塊300多元就收工 所以在袋子裡永遠不會多的扣完油費和車費自己有三百多元的話他就會很樂天致明所以是一個很自由的職業而且你可以操縱自己的開機內工或者世藝各方面拿著大旗去機場 又早點打球了差不多打球了等我8點多就可以了我找到三塊零水四塊水相識了二十多年都是這樣的人生一個很樂天之明不要知足最重要人最重要知足有一樣東西我想我們的聽眾都有興趣一個法律問題現在偽抄很多警方又說不用怕未到恐慌的程度不過如果我有 無論中銀也好匯豐也好現在說有個女士就去入存資銀行存了不知十張發現有十張是有匯豐的偽鈔那個女士就被警方扣查如果我或者我們的聽眾手頭有懷疑看完報紙摸下去像喔 可能自己的手乾或者是現在你知道沙的百分比濕度是吧那怎麼辦呢不如你說之前我們先聽聽梁先生的電話好啊你解釋給我們聽梁先生你好你好梁先生我就這樣啦就剛才聽到你們說警察在街上拘捕人在旺角拘捕那些我覺得很奇怪我們自己人就隨時去拘捕 如果你說遊客就去拘捕遊客為什麼要拘捕人很簡單你就看上次落馬洲二十幾個紅衣軍那些佔據了車接著來說給司機讓旅遊車走警察不會說告他非法禁錮還要讓他可以放一部車放這麼多天這裡來說是不是對我們香港市民很不公平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我看到我自己覺得是當你警權要執法的時候其實就不分是香港人或者香港居民或者是旅客各方面絕對不應該分事實做給我們看到是很多時候來說旅客打人各樣好像談完兩句又放一些客人走回頭了 好像在例子上來說很奇怪的旅客可以入罪打導遊打司機有很多例子是打完就沒事告都不告我這個印象裡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印象我也有這樣的印象是不是香港警察就好像很過分反而對我們納稅人就很緊張動一下就拘捕 反而對外來的人就得個邪我覺得很奇怪是不是真的這樣分呢我也覺得很奇怪是不是真的這樣分呢因為你是大陸人所以我就不拘捕你了是不是真的這樣分呢警察我覺得可能牽涉到的問題就是舉證的責任因為如果你是導遊各方面來說你不去投訴你不去做證人不去落口供不去在這方面聲稱去指的時候 執法方面有少少困難但在這件事上也有警方去對抗當家表演人士所以這方面來說少了投訴角色看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當然你很快跳到結論警方對於內地人就放對於本地人就緊結論很快在網上經常都有看到這些結論 但黃國彤說的觀點我想大家要留意譬如導遊被打如果導遊說你告不告他通常不是導遊去告他是政府告他 那道人去做證人，政府去告，不要做證人，那道人就說不要搞了，我們要找食，不要煩我了，那個人如果沒有人被指證，警方是下不了案告他的，因為那件事牽涉到有個受害的，但是這個尖沙咀事件，我就看不到有任何受害人。 由頭到尾是一個警權的，有沒有濫用的問題，你有這個角度，當然你用這個角度去看，是不是Mr.Point呢？Mr.Point很簡單，他禁錮部旅遊車，禁錮司機，這些傳媒拍攝影視，有證有據，因為如果你是受被禁錮的人，一定要挺身而出，我喊了很多次走，喂， 他不讓我走，我講完廣東話，我講普通話，九文英文四川話，講齊了，他都不肯走，如果司機說不是，他都自願留下的，幫公司，那就沒得告了，再牽多一點東西，好像旅客很簡單來到香港，他們都會入鄉隨俗，守下規矩，應該絕對應該。第二件事來講，我亦都好像看報紙裡說， 董耀宗先生都說，回旅客應該是簽證問題，所以就去不了台灣，很簡單，入境處來說，如果是入境的時候，是不是會看了這個旅客有了機票，你才放來入境呢？ 讓他過境再來香港呢？因為他好像香港都有遊，他香港有遊香港的，其中一個目的地，一個destination是在香港的，所以他沒有，以我所理解就很簡單，以我所理解來計，如果他是持護照，有其他國家的票，香港入境處可以放行入來香港7天，是不是？ 如果你說我通行證的話，他就一定理想當然可以入，但如果你說要過境去台灣的話，應該就會有，如果他有的話，應該有票加簽證，可能兩樣東西都有，我的理解，因為他那個是香港台灣郵來的，但我覺得很奇怪，如果你 如果你說兩樣好像Duplicate了，如果正常來說應該就是一個護照再加一個機票再加一個簽證就可以台灣，是不是先啦，Duplicate就沒所謂，Duplicate我覺得這些事來說，董先生應該看一看，還有一樣東西入境都會看一看，既然你持票過境香港的話，那應該會有一個有效的簽證。 我相信他不只是過境，我的理解是他買完那些東西，買完幾千元那些東西，給他們的旅遊的目的地是香港及台灣，我的理解就是這樣。但梁先生說到，如果他是有台灣的機票，就不需要香港的港澳通行證，我明白你的觀點，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如果董耀宗先生說他有機票的話，那他會不會有持有效的 入境簽證，即是關於台灣入境簽證。 如果他有香港的港澳通行證，那就一定要給他入來，大家不知道，如果他是沒有的話，那就要有有效的澄清，這件事要澄清出來，如果你說他的簽證做不到，你的簽證做不到，你拿到機票入來的話，那變成你那班旅客就說你應該是持機票加護照就可以來香港過境了。 應該問題上應該你入境處看一看他有沒有有效的簽證給他入，我相信入境處沒有儀器掛照的。好了，我們電話13138，轉頭再見。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 我500萬而已，我都500元賺的，我不是用來花的，我用來儲的。 的士司機離開隧道之後，成功將車停在一旁，離開後的士司機就報了案，而男乘客將的士拿走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好了，我們本來想找黃國彤說說魏超的事，但約了一些嘉賓，我們待會才說。保釣行動委員會，羅就是主席。 叫羅宙的叫羅堪宙羅堪宙應該身份證的名字，就哥認識了很久，都是幾十年了，很多年了，昨天就去北京順利過關，去做什麼呢？他說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控告日本政府追究日本撞毀保釣船和扣押船員的事件，昨天進去了，順利了，今天的消息傳回來，就說呢， 最高人民法院不受理罗宙这宗案，但有接见吗？我未看到，应该要问清楚。启锋2号，去年8月被日本政府撞毁了，日本扣押船上的成员、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罗宙和成员陈妙德，昨天到北京，今早到最高人民法院会见当值法官， 要求控告日本。罗宙香港的传媒访问就说，会面后他和陈妙德都是被人监视，估计是公安，不便多谈。法院要求他们找相关部门处理，但又不便透露是什么部门，这个很有趣。内地有一个部门被政府的官员说得最多，你猜是什么部门？ 信访部？不是，什么相关部门？哦，你找他的时候，他就说，那你找相关部门吧，那哪个部门？我又不是很想告诉你，你自己找相关部门吧，相关部门即是哪个部门？相关部门咯，就跟黄哥说，你很清楚，一样，就是相关部门。我问你了，你又搞个保钓，哎呀， 去北京做什麼呢？告什麼呢？是不是浪費氣？還是想試一下他呢？可能是順帶去北京，跟著日本仔女領事館示威，因為安倍晉三，我是去過北京的日本領事館大使館，全部交強保安，怕住安倍晉三那件事發生。應該是北京安定區的日本領事館，我去過安定區還是定海區，差不多這樣，在領事館區，他去對那裡。我們請來保釣行動委員會的成員曾建成，牛牛 肥牛，肥牛，越來越肥啊你，好吃好住啊，你那個是誰啊？肥牛，我就錄了你吃的了，肥牛， 黃國彤啊，肥牛，肥牛， 喂，你的同志啊，上去北京啊，現在在環境怎樣，有沒有被人拘捕，有沒有被人監視？ 拘捕了，拘捕了，都未去至於拘捕， 未拘捕， 就今年我們10月左右就上去 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就正式提出起訴的。當時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就接受了我們的日本狀，但到現在還未有答覆，所以我們就再上北京。今次正式答覆了，就說你們的程序錯誤，你們應該去回相關的地方。我們問他哪個地方，問了很久，他就說最近是宜蘭，我是宜蘭台灣的。 中央什麼事呢？台灣的不是中國領土嗎？是的，或者是浙江省的玉環市，那裡最近釣魚台的。如果我們不上來問，你就不會說。你基本上是在幫日本人。我們在我們的領土被人綁架，我們在我們水域被人撞毀我們的船。那我 我不是回來北京告，我真的台灣告，就很下你面的了，對嗎？第二，我們有一個地方告一定賠給我們的，就是沖繩喇叭，他一定賠的，那我確實了那個地方是他的，那些喪紅肉角，那我們不會做的。你想要錢還是要什麼？我想你去沖繩，如果是走，不是，我們不是，要回我們的尊嚴才回我們的口，但是我們的尊嚴是給 共產黨不斷出賣，你看到去年自從我們登島之後，安倍晉三就通過購買釣魚台，接著中國威脅論又拉了美國， 就是抗張軍令修改和平憲章昨天還去這個靖國神社參拜一巴一巴掛緊習近平中國強大強國人強了去哪裡你不告的你告訴十三位同胞為什麼你不告我們不去北京告去東京告那就愚蠢都是一個途徑你告訴北京如果在東京告的話那就釣魚台屬於變成佔國列島了你告訴他今天我們兩個前主席和現任主席就去了高級人法院就得到這些結果就耍一路耍他根本就說你們不適合程序你們要去初級法院提出控訴由初級到中級到高級到最高人民法院 哇,你個個,我你個,你個記者點㗎,你大家要守基本法啦,唔可以改法律,改法律大家依法辦事啦,法律係邊度做㗎,共產黨做㗎嘛。嗯。啊,根本上係左拖右拖啦,唔夠膽,控告日本啦,就沒有日本仔侵華就沒有你共產黨㗎嘛。 這些人你都知道所以共產黨所以他已經多謝日本侵華才對罵人幹什麼鬼他很尊重這個日本語人所以你看他什麼態度昨天他參加政壇者你還透過降級譴責應該降級應該是回大事以示嚴懲你連這些基本動作都不敢做 就是專蝦自己有不夠火你不是上訪的你劉曉波說兩句話拘捕他10年監禁你不是上禮拜你駐入日本這個駐華大使拘捕他監禁他不夠膽喂阿牛接下來會不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首先就去浙江 然後再延後我們兩位同志就回來了在北京就去了日本領事館去抗議今天原來大使館嚴防示威分子去反日是不讓示威保衛日本的領事館最嚴格保衛你電視台就不行明天我們兩個就 會上午12時起望去到日本領事館提出安倍參拜的可恥就叫他下台不知道行不行至於你說高級人民法院指示我們那個行動我們會回來商討我們不排除上浙江省還是再從他所有指引由初級人民法院告上中級 最高人民法院不用由初級告上中級初級贏了贏了所以什麼高級初級博你這些香港法師沒用大陸的法師才有用你非講講話就全香港就要跟你飛框架去定個政改諮詢不准任何公民提名這個制度是怎樣共產黨的法律是保障共產黨的不是保障人民的 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牛肥 他只是耍就耍了你去杭州啦去浙江啦去那裡如果不對就宜蘭他最少在地區方面他都是就住海事處長廖漢奸廖漢奸在10月15日頒了一個禁制令禁制啟封漁農出海離開本港水域那我們問他們那些高級督察一級督察問他 我問他十次他都不敢回答我是中國台灣還是日本你回答一句沒有人敢回答台灣可能他不敢回答他不懂得說他不懂得聽你說尖角烈島在哪個他可能懂得回答你肥牛我根本一早跟你說肥牛我一早跟你說肥牛等我們的保釣號出島我們去了差不多蒲台剛剛才離開香港水域 然後我找一隻快艇載了整班人我們蓋上去在外面 你是傻的你知道政府怎麼招呼我們24小時全天候海事處330號拍著我們的船房你不要誓師啊肥牛不要燙燒豬啊是全天候365人是關照著我們肥牛 找日我們靜靜地保釣出去然後找一隻快艇和你一起穿草琴船最多插旗先公佈好我預你第一次登島你有份繼續預你好啊肥牛我知道你有艇的快艇很厲害勁多大飛啊肥牛 好,喂,同我問候你在北京兩位同志,叫他們不要這麼薄啊。我幫我在大電波問候啊,鄧平和阿梁振英啊。OK,謝謝你啊。OK,問候習近平和梁振英,好,明白,多謝曬啊,剛才保護調行動委員會曾建成,我不知道王國彤怎麼看啊,我覺得,即是我跟他在保護調的問題上面立場是很不同的。<笑> 我覺得搞那麼多做什麼送了給大海和送了給漁船做不是送給日本人保釣魚台是屬於海洋及魚類的包括雀鳥其實阿森釣魚台是很漂亮的如果你去到的時候你的感覺到是很漂亮很平靜是啊我知道那裡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就是,樣樣東西都是寸土必爭 我覺得都是應該寸土必爭的,不過欠的人,欠的主體 就是他那些兵力很足的,又有航母艦,又有遼寧號的解放軍 對嗎? 欠的主體應該是他,或者台灣的軍隊 大家都說是他,都是屬於國家的 是,當你的 國家是守無寸鐵方面的時候有些鬼鬼祟祟的時候民間的表態無可厚非他又不是弱他又不是沒有軍力又不是沒有錢又不是東亞病夫再不是東亞病夫絕對是在上面不止插旗搞軍事建築把他拿下來全體拿下來行不行 他又不做我們去做什麼呢我都不明白犧牲自己死了人了已經很多年前那時候我去的話都是因為陳旭祥先生不在之後就去就是了大家的感覺就是民間不是不應該做但是為什麼要置我們這個生命於危險裡面 而有軍力的政府似乎就好像態度很曖昧那樣呢問題就是在這裡我猛症的就是在這裡所以說欠來做什麼給回海洋、給回大魚、給回鳥算數挑起事端的日本仔但中國應該應付他嗯問他你是不是想吐如果想吐就開槍想吐就來吧打我你不是沒有槍沒有那麼多我就覺得應該是這樣不過怎樣也好牛他們那兩位同志上去現在這樣去冷待你你都看得到北京政府對這件事的態度就是說這些事情不關你的事就是我們沒有民間保衛領土這回事的回去站吧意思就是告訴你就是這樣保衛領土給我吧我喜歡保衛保衛我喜歡割出去割出去當時曾國藩都有相軍 曾國藩的年代又不同因為清朝政府又不太想付錢慈禧那些不太想付錢就是這樣叫肥牛練一下身段我們蓋船準備去試一下說回魏超現在這位女士拿著一大疊 有些問題的鈔票去了銀行，結果被警方拘留，拿了多少張呢？好像應該是十多張，有匯豐有中銀，去到永隆銀行想傳進去，職員發現有可疑，於是報警，這位女士被扣查，未說要什麼，要告的。好了，我想問，如果我有 大家禮時不知道在哪裏收回來，有千元鈔票在手，手摸一下摸一下，糟了，好像是有東西不太行，照照那些機器好像，哎呀不行，為什麼這條線不適合的呢，化開的呢，是偽鈔的機會可能已經70%以上了，我不會說這句，我一定不會說偽鈔機會70%以上，照摸嘛，摸都可能是嘛，於是我就 想拿去銀行換一張真鈔，不然同我傳進去，如果職員一摸，先生你這張假的，你等等，在這裏，我叫警察來，我想問，我會不會因為這樣而犯了行使偽鈔罪呢？其實阿森，在我們的刑事條例，偽鈔你藏有 或者行使，兩樣都死得的，如果你只是藏有來講，其實不是表示無罪的，一樣是死得。你使用來講，當然在實際上的判刑方面，如果你使用的話，一定比藏有重很多倍。在我們的觀點，譬如說我就講這個女士作為一個例子，你去銀行來講，是說我存款存這筆錢進去，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使用呢？這個是要看你當時的環境怎樣說。如果你說真的，你覺得是一個使用的話，我會是爭辯的。我覺得是，我使用的話，我怎會去銀行使用啊？你說我傻了嗎？我搭著了嗎？我是去使用，都是零食店，而且地鐵那隻，一不適合，見到他在那裡摸錢的時候，我立刻著草，地鐵站 MTR買零食最好了，哇，你真是教人犯法，這傢伙，不是，這些就真是使用了，如果踏到的話，你無端端拿著去零食店，還是地鐵站上面那個東西，摸啊摸啊，拿著電話，你是穿草剛剛線，旁邊有人簽到，簽保一塌塌住，死硬，所以如果你是懷疑自己是有偽鈔的話，那 其實去的地方應該去銀行，就不是傳入，麻煩你對換，檢查一下，幫我看看，這個情況就是應該的，所以我犯了這個犯罪意圖，不只是說我拿著一張偽鈔，我很老實告訴你，不是拿著一張偽鈔，懷疑鈔票，我很老實告訴那個櫃檯那位男士或者女士，麻煩我懷疑有些問題，你跟我看一看，我想換一張，是沒事的，如果是這樣做法，你100%無事。 但如果你覺得是自己摸摸都心有懷疑，因為這個問題現在的女士的問題，反而就回到原來的問題，你怎麼有十幾張啊？你怎麼會有成疊啊？如果你跟刑偵人員說，我400多元買回一張回來的，死硬，1000元，400多元買回，那你如果說，我在哪裡找回來的，你說出個源頭呢， 就是你去澄清自己的身份，最重要是一點，來源在哪裡來的，你怎麼會有十幾張這麼適合，我不是啊，我走過油麻地街市，有個麻甩佬叫我三百多，如果你買十多張，250元一張，你掛得，所以一定是源頭，這位女士今天去銀行存款，拿著十張千元鈔票， 都很多的，十張當然是多了，十張都是一皮的，全部都是假的，報警，十張鈔票包括7張匯豐、3張中銀，就懷疑是假的，轉頭回去再談。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以防萬一我都500元賺了，我不是用來花的，我是用來儲的。 的士司機離開隧道之後，成功將車停了，埋了一邊，亦都成功逃脫了。離開之後，的士司機就報了案，而這個男乘客就將的士拿走了。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烽烟热线 1831-138， 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吴志森、黄国同。 好了，烽烟热线 1831-138， 我们开放这条线， 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谈谈， 广州的何先生。 何先生，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就就着正话的话题，补钓的话题，就想讲讲自己的看法。好啊，好啊。深哥说钓鱼岛是属于天上的飞鸟，海里面的鱿鱼，我就非常认同的。非常认同，果然。如果是讲 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为什么当时的岛主不卖给中国，卖给日本呢？我们为什么不去针对东北300多万平方公里被俄国侵占的领土，声都不声，为什么要围着这个连版图都看不到的这个钓鱼岛喋喋不休呢？这个是一个纯粹是政治目的，不是一个 利益的问题，你觉得什么政治目的呢？就是针对日本的政治目的。我觉得现在中共本身就不承认历史，但是他是强烈谴责日本不承认历史， 败政的陈社， 他一样会摆毛泽东。 毛泽东是魔头，全世界我昨天的观点是什么？我就是就着你，竟然你都附和我，我说出来有风险的，其实你的风险大我很多。我们这里体会是最深， 在中共的压迫之下，我们的生活普罗大众的生活很多都是惨不忍睹。为什么要拜阿毛呢？我真的想不通。有可能是为了迁就那些 民革时代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亦令到很多中国人枉死。但你现在以现在跟那时代比，你会不会感觉到贫富的悬殊，其实现在中国中国的相距是大了很多倍，比以前来说十万倍都不止。 十万倍都不止。我就今年53岁，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就刚刚读书，入学读书，看到那时候那些老师，我们读小学那些老师是被人斗，真的很惨的。现在虽然可能生活有所改善，但政治气候完全没有改善，跟以前差不多。 非常肃杀，有什么大事件来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何先生，我想问一问，现在我记忆里为文革出来说自己做错了，向受害人道歉的都是陈毅的儿子，就是寥寥一个陈小老。 我昨天說胡耀邦的兒子，我記憶裡面都沒有正式就文革的問題去道歉，可能他是受害者，或者沒有做過陰質事。 但陳小老真的打過老師， 其實紅二代個個都打過，不單止打老師，打自己的老爸，踢 踢斷兩條肋骨，即是拼一拼給他踢斷肋骨，都沒有道歉的，從來沒有的。文革那時候的社會簡直就是白色恐怖加戰場一樣。為什麼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不會將問題歸咎於自己， 泯滅人性，我真是做錯了，出來鞠躬向受害者向死者向在生的道歉，為什麼不做這件事呢？沒有的，一個如果是我道歉可能會被其他人恥笑或者迫害，因為每個人都一起被害過，同犯，你反骨即是違背了他們的意願，即是你是二五仔。 誰都不想做五仔的，五仔掛得首先掛得。何先生，我想問多一句，何先生你剛才說你五十三歲，你相不相信在你有生之年你會見到真是有這個道歉的現象，而中國會走向一個開放的比較？這個真是完全樂觀，真是很不樂觀，我都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 全民普選在中國大陸展開，帶上香港全民普選特首，但是現在這樣的政治氣候我一點都看不到有這樣的鬆動。你看看連人大代表都是假到不得了的，那些所謂選舉，我五十多歲了，選票未見過是怎樣的？未見過是吧？當然未見過，你縣一級那些有得選的？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在城市，即是人大代表那些，我們都未有選票有資格選代表，是指定的，內定的，假到不得了，比香港更假，香港都做長戲，香港都認真的做長戲，認真做長戲，大家依足劇本去做，但這裡沒有劇本 給你參照的，好的，多謝，多謝，再見，再見，道歉我們經常罵日本，有些人說你有什麼資格罵日本，你自己都不行，你中國自己，其實德國人做得最好， 1970年德國總理，前總理 波蘭特，亦做捷克波蘭特，去捷克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去到華沙猶太人的死難者紀念碑，沒有預演的，沒有預先預告的，獻了花圈，獻了花圈，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獻花圈，70年，二戰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然後就肅穆垂首， 很多總理去到德國總理都做過這件事，然後突然間雙膝跪下發出禱告，上帝饒恕我們，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這個鏡頭，這個片震動全世界，德國總理正正式式為他的， 當然不關他事，希特拉即是他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都不關他這個政權事，作的業殺的人做這個道歉的事。我想問，當我們一直罵日本人，他沒有為南京大屠殺正式道歉，沒有為侵略東南亞國家，中國正式道歉，我們中國有沒有為政權殺害這麼多中國同胞說過任何一個sorry呢？ So far 只有一個， 都是代表自己的，那個叫陳毅的兒子，你說是不是令人很嘆息？如果看歷史是不是令人很嘆息呢？ 1831、138，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好。 當然是嘆息了，兩位，中國大陸哪會好呢？尤其是共產黨，一有共產黨，一天都沒有好日子過的，是吧？ 律師和阿Sam哥你好，兩位你好，我們都感受過文化大革命，我父親，我上面國內的親朋戚友都被鬥過，我爸爸的姑姐都要跳樓，鬥到是自殺，自殺死了，真的很多人怕，為什麼民怨這麼深，他們仍然去拜墓呢？ 大陸拜老母都沒什麼問題，反轉應該調反轉，大陸拜老母日本派靖國都沒問題，這樣吧，罵人做什麼，應該拜老母西好過拜老母，那隻東西還沒死，不單我們帶著公仔出去，是吧，我想說一些開心的東西，G100競爆一週年，肯定三場show都爆了，99%爆。 我有些提議你製作布搞一些氣氛，怎樣呢？你說到時印一些D100氣球、輕氣球、彩色氣球在裡面飄揚也好。我想如果氣球夠勁的話，就將大班升了上去。 大班升了上去，我頂他攬俾他坐住，是咯，攬他升上去，不過他重了，不得了，你看他肚腩那麼大，怎麼升他上去啊？多些氣球啦，多些氣球得的，升他上去的氣氛好啊，氣氛好，氣氛好，因為經常說得多這些這麼沉重的東西，不好，沒什麼意思，開心一點，開心一點，happy的東西才行，你買了票沒有？搞定了，搞定了，買了票還是？ 最尾那場最尾那場最尾那個肯定熱鬧很多，是啊，應該壓軸應該比較好看，所有人都出來了，你在不在？我在，我在，我會在，我又很想看探長， 黃國彤也在，黃國彤探長也在，探長會吹什麼話？到時說，探長他們就會有隊band的，就會表演 Chicken， 很過癮，是一首歌 歌嚟㗎，係啊，歌嚟㗎，好過癮嘅首歌。咁啊，阿律師要咩啊？律師，到時啊，到時啊， 賣個關子，其實咧個謎底啊揭曉咗㗎啦。你睇，如果你有視像睇我哋咧，都見到佢喺度做緊啲咩㗎啦。 到時我同阿森哥雙王啊，上升啊， 真係， 兩個係啊。 哦，我都沒跟他夾過，從來都不夾的，我們在節目上，因為如果夾了你沒有做中貨化，一定是，那你即時可以爆肚，玩得更不同，是啊，更開心一點，沒有台詞的，我們是啊，沒有的，一向都沒有的，我們在節目上，喂，阿森哥，怎樣啊？喂，祝你兩位身體健康，多謝了，工作愉快，繼續努力，新年進步，喂，凍啊， 我們剛才說的布蘭特，布蘭特在1970年夏季死難猶太人謝罪，其實真的轟動整個歐洲，德國人對於戰爭的反省其實是比日本人好舊，大家做一個比較，大家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人家，他就在歐洲肆虐， 日本人就在東南亞凌虐被侵略的人，但是你說中國，昨天我們有聽眾打來，中國有沒有侵略過人，歷史沒有寫這些東西，我覺得這個討論是意義不大的，逢親強大的國家都會侵略人家的，在歷史上幾乎，是吧？一定的，因為如果你記得一句，一將功成萬骨枯， 這些永遠都是可憐無定河邊骨，尤是心歸夢雷人， 這種侵略、這種戰爭，無論是在國際間的戰爭也好，或者是自己國家的戰爭也好，我覺得都是反人類的罪行，你很難解釋這樣做正義，這樣做就不正義。不過如果你在中國一個和平時期都死這麼多人， 都是這樣的情況下，非正常上死亡這麼多人，數字是天文數字的話，我覺得這個政權是要深深向人民道歉。死了，心，我跟你罪得多，我開始被你耳濁目染。什麼？即是開始都有想這方面的事。是要的，是要的。布蘭特他接受訪問的時候，人們問他為什麼要下跪呢？有沒有下跪的必要呢？他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沒有呢？他說我很早其實在二戰初期的時候已經流亡國外，從事反法西斯的鬥爭，但希特拉上台搞法西斯主義，我覺得我有連帶的責任。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都是德國的政權下來的嘛。 你明不明白都有德國政權下來他說出任德國總理之後我感到自己有替納粹時代德國認罪贖罪的社會責任他說那天在波蘭那裡那天醒來的時候就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自己不能只限於向紀念碑獻一個花圈我本能地預感有些意外的事會發生獻完花煙之後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這是不是就是潛意識呢這就是人性的表現絕對人性的表現不是劇本來的不是我預料這麼做預料的劇本永遠不會感人這次下跪被譽為歐洲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 一跪一謝罪解決了很多的問題解決了心裡的怨和恨沒錯洪先生請說大家好我想說一說好氣量被警察拘捕在警署那裡有被警察掌掛甚至恐嚇他說我可以打到你錄不到口供 <笑>我不知道現在這件事是單方面支持但我覺得這件事由於性質極之嚴重我覺得除了我們做這些傳媒的要去監察去查搞清楚件事立法會議員也要跟進因為這樣說呢這個指控是極之嚴重這個絕對不是警察投訴科處理的問題如果你在警署裡面 警察是將你好像他所說的推牆掌掛你甚至乎恐嚇你說我可以打到你錄不到口供這個就是刑事襲擊和這個刑事恐嚇這個不是警察投訴科處理的絕對正確所以我報警所以我也報警我都應該落回大堂報警不是啊我覺得如果香港人那種邏輯如果你連這些大事情的嚴重性你都搞不清楚只在說民主沒用的有民主都沒用香港市民是不懂得分輕重的這件事就算那個人沒有死到沒有重傷但是如果警察可以拘捕你回去之後關門就覺得你現在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我想怎樣就怎樣如果是這樣你大家試試下次可能示威被人拘捕警署關門我怎樣我喜歡怎樣就怎樣你吹呀 是否可以這樣香港人就是那種智障就是不懂得分性質的嚴重性我現在我最想知道第一警察沒收手機我想這個就是客觀的事實是不是有沒有爭拗的你有沒有警察沒有沒收手機如果有的話第一如果警察要收你手機你是應該即場跟他說你沒有權這樣做如果你要這樣做你就是濫權我會 即時抄下警員編號去投訴你市民應該清楚知道應該認識一下法律如果他堅持這樣做的話我現在要抄下警員編號如果裡面的資料是有不見到的話這個就是妨礙司法公正因為裡面是有我拍下剛才那些警察的片段如果你是毀滅了證據的話這個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市民跟警察不是跟他用粗口罵他,你是跟他講法律 老實說,如果警察可以去到警察裡面,我想怎樣就怎樣的話,香港要多黑暗有多黑暗,打死人就是因為警察在濫權 你試試,如果你在警察裡面,他是可以有這種心態去打你市民的話 你真的跟他吵起來,他真的打死你 一時情緒失控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必要去搞清楚我不希望現在只是一面支持但是警察從客觀上我知道起碼有幾件事第一就是警察沒收手機這個是不是事實我想這個比較容易查如果是的話警察的確已經有濫權第二就是裡面 好像是否還在扣留部手機裡面的資料拍的警察片段有沒有不見到如果有的話這個就是妨礙司法公正手機的片段沒有了是可以還原的我跟警察說我相信如果 警察不會不知道他會證據複製因為所有手機資料你刪除了之後在三年之內都可以沒什麼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我現在在網上的評果網頁裡面有很多不知道是不是五毛總之不斷批評好氣量通常有這些警察事件又是很多人一面倒攻擊林慧思的事件我相信這些是五毛但是我現在在這個階段根據我們知道的資料和未能夠證實的資料我覺得這件事絕對是性質是極之嚴重我希望議員真的要好好跟進因為你試想一下如果警察有種心態就是說入到警署關門我想怎樣就怎樣的話 是不是還成世界的很恐怖時間差不多了洪先生我們談到這裡今天時間差不多了不過要提醒大家冷了第一今天和明天還有九度穿了一件衣服第二兩天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們有三場表演我、小弟和黃國彤都會出現不過黃國彤要看看去哪場出現最後那場你一定在那裡吧 我在那裡打個招呼聊聊天握手大班那些當然在這裡我們個個很猛的節目主持人很有表演天分的全部都會傾巢而出明天見拜拜 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